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六章。上主的约柜在培利舍特地方七个月之久，培利舍特人召集司祭和占卜者说：“我们对上主的约柜该做什么？请告诉我们，用什么方法可将它送回原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你们若将以色列天主的约柜送回，不可空空地将它送回，必须奉上赎罪的礼品，这样你们才能痊愈，也会明白他的手为什么没有离开你们。”他们问说：“我们应奉上什么赎罪的礼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按照培利舍特酋长的数目，奉上五个金犊窗像和五个金鼠像，因为你们所有的人和你们的酋长都遭遇同样的灾祸，所以你们应制造你们患的毒疮像和损坏你们地方的老鼠的像，应归光荣于以色列的天主，这样或许他会对你们、对你们的神和你们的地方放松他的手。你们为什么像埃及人和法郎一样心硬呢？不是上主玩弄了他们以后，埃及人才放走了他们吗？现今赶快制造一辆新车，牵出两头正在哺乳还没有负过恶的母牛来，套上这辆新车，把小牛牵回棚里去，然后把上主的约柜装在车上，把那奉上作为赎罪礼品的金器都盛在一夹子内，放在约柜旁边，然后让他去。但你们应留神，若是约柜取道往自己的地方去，即往贝特舍莫市去，那么这大灾难既是上主加给我们的，若不然，我们就知道不是他的手打击了我们，而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偶然。”人们就这样做了，牵出两头正在哺乳的母牛来，套上那辆新车，将牛犊关在棚里，把上主的约柜以及装有金老鼠和犊疮像的夹子都放在车上。那对母牛直直奔向贝特舍莫市的路上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叫，不偏左也不偏右。培利舍特的酋长跟在后面，一直到了贝特舍莫市的边境。那时贝特舍莫市人正在谷中收割麦子，举目一看，见是上主的约柜，就前去欢迎。车来到贝特舍莫市人约书亚的庄田，就在那里停住了。那里有一块大石头，人就将车辆的木头劈开，把母牛祭献给上主做全燔祭。利未人先把上主的约柜和旁边盛有金器的夹子搬下来，放在那块大石上。贝特舍莫士人当天给上主献了全燔祭，宰杀了许多牺牲。培利舍特的五位酋长见事已成，当天就回了厄克隆。以下是培利舍特人奉献给上主作为赎罪礼品的金犊疮像：阿士多德一个，加萨一个，阿士克隆一个，加特一个，厄克隆一个。金老鼠也是依照培利舍特五酋长的城市数目，包括有圆墙的城市和所有的村落。那曾安放过上主约柜的大使，直到今日还在贝特舍莫士人约书亚的田内作为见证。当贝特舍莫士人看见上主的约柜时，耶科尼亚的子孙没有与他们一起表示欢乐，所以上主击杀了他们中70人。百姓就难受，因为上主这样严厉打击了百姓。于是贝特舍莫士人说：“在这神圣的天主上主面前，谁还能站得住？从我们这里把他送到谁那里去呢？”他们遂派使者到克里亚特伊阿林的居民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培利舍特人送回了上主的约柜， 你们下来将他抬上去，放在你们那里。